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音乐最快乐游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12:2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部大剧院近期将要上演的全新制作的歌剧，叫《泰伊斯》。那这部歌剧呢，将于2月2号到6号迎来它的首轮演出。特别请来的是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歌唱家，张文威，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张文威。 还有李毅。 啊，大家好，我是李毅，谢谢。 这两位歌唱家呢，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李毅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美国大都会的签约男高音歌唱家。张文威呢，是在剧中饰演的是巴雷蒙，在现在是瑞士苏黎世国家歌剧院的签约歌唱家。嗯， 是。 两位都是常年在国外的歌剧院参加演出的。 是的是的、 嗯、 是我们生活在国外吧，因为常年生活在国外。 他常年在欧洲、嗯、我常年在美洲。 对 那么这一次 对隔着一个 大西洋、 嗯、大西洋、嗯、 这一次呢是特别的回来参加国家大剧院的这部原创歌剧的制作。 是的是的，这次也是受这个国家大剧院的邀请吧、嗯、我们俩这次也是也是我们这个档期中的一个空隙吧。 对， 正好 因为我们在欧洲也都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 对 演出档期，正好这个档期可以对上这个时间。 对， 所以说也非常高兴 嗯 能够回来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这部全新的啊制作泰伊斯。 那这部歌剧好像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 对，这部歌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闪耀的一个点，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著名的马埃斯特罗，著名的、嗯、啊歌剧大师、 嗯、 多明戈先生，所以说他是我觉得是这部歌剧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吧。 嗯，那这次也是多明戈和国家大剧院的第四部歌剧。 对对对，他之前好像有合作过纳布科， 嗯， 麦克白， 麦克白，还有 西蒙 纳 克奈格， 这是第四次。 对，那这次泰伊斯的演员是国家大剧院用什么方式来挑选和邀请的呢？直接是给你们 是有考试，还是说直接发邀请函？ 可能对于在国内的一些演员来讲，可能是国家大剧院在夏天的时候的有一个 audition， 有一个面试。 面试。 我和张文文先生，可能我们是通过大剧院通过我们的经纪人来这样给我们这个演出合同。 嗯， 对， 嗯。那可能对于这一部歌剧呢，我们的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不是特别的熟悉，除了里面的有一首《泰伊斯冥想曲》，可能还算听过小提琴曲。 是的，是的， 嗯， 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就是片段，也是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因为这个音乐确实太有它的魅力，太大了。 嗯、 也其实这一段小提琴的这个 solo 吧、 嗯、 也是整个贯通这部歌剧的一个灵魂的一个主题。 嗯， 其实它也是剧中泰伊斯这个人物的一些 思想的一些变化，内心的一些变化。导演呢也会通过这一次吧，我想也会通过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手法，通过这个音乐以及剧中的这个调度，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更加有说服力的一个诠释。 嗯，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吧，这首 好的 冥想曲，也有人叫它沉思曲， 对， 都是这一首， 对对对， 可能听到它的旋律，大家就想起来了，哦，原来是这部歌剧当中的音乐。 这段沉思曲是歌剧的第二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间的一段音乐。 对， 嗯，也是对于整部歌剧来说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贯穿吧， 也可以说比这部歌剧还出名的一段音乐。 对，它也是一个小提琴独奏曲中一个历久不衰的一个这个经典的名曲，它也是代表着这个马斯内的一个 马斯内就是这部歌剧的 作曲， 嗯， 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嗯， 而且特别能描述出这个女主人公塔伊斯的这个她的心理的一些活动了， 嗯，心理的什么活动呢？是瞬间的内心的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纠结， 嗯。 是一种纠结，就是从这个现实的他自己现实的生活中，然后被这个男主角阿塔纳艾勒去感化到一个怎么说一个。 其实这个他是很纠结。我其实从整个故事的贯穿来说呢，其实在这个戏当中，阿塔纳艾勒其实始终扮演的是一个想通过救赎来得到爱的一个角色。就扮演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内心呢，那对于这个历史故事的这个究竟他为什么一定要想得到救赎，为什么一定要想通过这个才能够接近到那个泰伊斯，其实他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私心的，但是呢当他最后发现他的这个救赎，他的这个帮助泰伊斯走上这条救赎的道路，并不能够得到泰伊斯的心的时候，他完全已经就是崩溃掉了。他知道，当最后的故事的这个升华的结尾是，泰伊斯完全相信了，只有上帝才可以给他想要的东西，而他不会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能够给他在生活当中或者在精神或包括在肉体上能够给他更多的这些安慰和慰藉跟安抚。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个悲剧来着。 对，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把这个故事给大家捋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他没听过或者他有点听不懂。那这个塔伊斯呢，其实它是一个宗教故事。 对，它是一个宗教故事， 讲的是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发生在埃及的一个故事。塔伊斯是什么人？ 塔伊斯其实是一个名妓， 嗯，亚历山大城的名妓。 对，亚历山大城， 他是一个Venus爱神 Venus 的一个信徒吧。 哦， 对， 然后呢，她的很有魅力，长得非常漂亮。 对，她是属于那种就是万人迷吧， 嗯， 交际花， 对， 交际花， 对， 使整个城市都陷入了迷乱当中。 对，就是每一个成功的这些男人都想得到她， 都倾慕她， 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呢，就有一位修道士出现了。 这位修道士就是阿塔奈尔。 阿塔奈尔， 对，他出现了， 就是多明戈要演的这个人物。 对，是。他首先呢，就是他，当他见到了泰伊斯第一面的时候，他已经无法自拔。 他见到他的第一面就爱上了他。 对， 还是为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个城市，拯救大家的心，才感到痛心。 不是通过，其实他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吧。其实他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他已经爱上他了。那他爱上他了之后呢，他就想，我怎么能够取悦他，怎么通过一个什么方式，我不可以像别的其他的人一样用金钱呀，用什么，他想我怎么能够取悦他，怎么能够让他也感觉到我爱他，他也能够爱我。然后他就想到一个方式，那我带领你，我带着你走吧，我可以把你带你离开这里， 嗯， 去追寻通往上帝的那一条路。就是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他的初衷是对他有爱意，但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把他带走。 嗯， 但是呢， 事与愿违。 对，但是呢，当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同时吧，很多在这个城里的人和倾慕仰慕泰伊斯的人是不同意他把他带走的，大家会一直在挽留他，大家会说为什么要走？ 嗯， 就是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们都会很爱你，包括在这里面李毅演的这个角色。 李毅演的是谁？ 我是尼西亚斯，是当地 的 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就我们现在话来说，是一个 贵族 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对， 公子哥， 对， 一天到晚就是天天就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在里面，对， 所以说他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爱泰伊斯， 这是泰伊斯的在剧中的情人， 也不能算情人吧，是他也都是仰慕者吧， 对， 不能算是情人， 我只是非常有钱，我只是想占有泰伊斯， 对， 我不想让这个男主角就是多明戈先生演的这个阿塔纳艾勒， 把他 意思从我的这种现实生活中把他带走 带走， 对，还是让他留在这儿， 我也不是去爱他，其实我就是对他是一种占有。 这也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大多数男人对他的想法。 对 对 对 对，这个主流的一个共识应该是， 就是每到谢幕降临的时候，大家都会去那个像类似我们说酒吧啊，或者是这种对这种社交场所，大家会看到他们那里面会唱歌跳舞喝酒。 我们来听一段女主角和尼西亚斯的一段唱段，这是在剧中这两个人唱的一段脆弱的偶像，来听听看。这个唱段当中女高音气息力度的控制真的是有一点难啊， 是是是，所以说非常有难度的对于女高音来讲。 这是第一幕第二场的爱情二重唱， 对， 脆弱的偶像。 对，可能我觉得这个二重唱可能对于这个男高音这个大意思和这个尼西亚斯来说，角色本身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相爱的一个重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这种爱情的二重唱，而且就是那种诙谐的那种 调侃， 有种第一句就是说，对，这第一句就是说，因为尼西亚斯这个公子哥买了这个他意思一周，这个情景下呢，就是离这一周最后一天还剩下一晚上， 最后一夜， 对，最后一夜， 最后一夜的道别， 对，就是在说你到明天就不是我的了，你有可能再爱上别人吗？其实就是一种调侃，对，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并不是你唱的版本，并不是李毅的版本， 是是是。 因为在此之前你演过这部戏吗？ 哦，这是我第一次演这部戏。其实说实话，接这个合同之前，我只知道的也是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奏鸣曲而已。是的。 那你跟我们大多数听众朋友是一个水平。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是慢慢在学习这部戏。 其实这部戏在欧洲、在美国演的也是很少的，不太常见。 对，其实这部戏 在最近的两年之内在美国上演的频率比较多，但在整个欧洲来说这个戏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上演过了。因为首先这部戏啊，它虽然是就是感觉上在其实在音乐的这个在音乐方面其实没有说多难，但是呢对于歌手的技术啊，以及对这个导演的调度啊，和以及对这个戏的这个诠释，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就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还有像我们熟悉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像《Rigoletto》啊，或者像《Trattoria》啊这种戏， 这都是法语歌剧。 没有《Trattoria》，这都是意大利的，也有法语的， 而且《幽音诗人》《 幽音诗人》这种东西，这样的戏，就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他这个就是导演比较好下手，但是从这部戏来说，我们这次请来了这个伍德安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导演，就是因为他是真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他可以说在诠释这种比较有难度的戏的方面是比较有权威的，所以说他这次接了这个戏，所以我们国家大剧院呢正好也是可以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多明戈大师，那么这次是一个就是算是强强联手的合作吧。 那这次也是多明戈他非常喜欢泰伊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大剧院特别选择 是也是 尊重了。 对，也在最近这两年当中，这个大师也经常演唱这部歌剧，而且这部歌剧确实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有他很多的像，其实当中不光有像这个名字曲这样亮点，还有女高音的蒂莫尔随便了，就是告诉我我真的很美丽，有很多一些这样经典的唱段，包括这些音乐上这个中间吧，还有一些很多一些比较好听的旋律，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但我想通过这一次吧，可能也会给我们在这个大剧院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好，还有我们这些现在的这些对歌剧还不了解的听众朋友们也好，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对接下来的我们后期可能大剧院会推出的一些法语歌剧来说也算一个很好的铺垫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敲门砖。 对这部歌剧到底有多美， 当然了我们可能是从了一个最难捡了一个最难的东西开始，但我想这个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儿做好的。 对，接下来应该大剧院还有《罗密欧朱丽叶》 对， 还有《军中女郎》 《军中女郎》对，都是法 语， 都是法语歌曲，这部也是法语歌曲， 对，也是法语， 你们用法语演唱， 对，都用原 文 演唱。 很多大部分的歌剧都是用意大利语演唱，那么你们是指在这部歌剧当中会他的法语的发音，还是说你们法语也不错？ 不是，是因为意大利的这个 classic 的古典这个歌剧当中分有意大利语演唱的，有德语演唱的，有法语演唱的，还有俄语演唱的，现代的歌剧还有很多是英语演唱的， 还有中文演唱， 中文演唱，对，中国歌剧嘛，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剧，所以其实歌剧这其实在对于歌剧来说这是一门非常这个 是门语言艺术了， 语言艺术，对，是门语言艺术。 对，其实可能用什么语言来演唱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是一部歌剧美在哪里，主要是它的唱腔。 不是，其实我们要遵循原则，这部歌剧当时写的这个作者写的当时就是用法语写的，那么要既然我们要尊重古典的这个东西，就当然要尊重 原作， 对，尊重原作，所以说我们也是用原文演唱，但当然这里面就是要说就说的比较远了，但也有很多歌剧包括就是比较这个有意思，包括比较著名的这个歌剧唐卡罗，其实唐卡罗的第一对唐卡罗，其实唐卡罗的第一版不是意大利语，唐卡罗的第一版是法语，他的上演是在法国，之后呢把它写成了意大利语，所以说这里面那当然了，现在世界上流传的和世界上所有歌剧院在这上演的都是意大利语的版本，法语的版本几乎少之又少。对，但是但我听说好像明年法国也有剧院会要演这个法语版本的， 是不是多明戈大师演的？他好像这一两年演的基本上都是他在演，好像是 法语版本的唐卡罗。 哦，等卡了，我以为对了。 那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泰伊斯当中刚才你提到的那一段泰伊斯的很美的咏叹调，就是告诉我镜子，我的美貌将永驻。对，这是泰伊斯对他自己美貌对于年龄的一种恐惧。 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分析了这个音乐呢，当然了从中文的翻译过来我们会觉得是我要留住我的美貌，就是他不能将 它不能离我远去， 嗯， 我要保持我的美貌，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开心， 嗯， 其实真正的这个从歌剧的大的这个线条和从大的这个， 嗯， 走向来看， 嗯， 其实它这一段我觉得是它的一种心灵的挣扎吧， 是内心的空虚， 内心的一种挣扎， 嗯， 因为他想留住自己现在的样子， 嗯， 但是呢他又知道他将踏上这一条跟随着上帝远就是追随上帝的这一条路， 哦， 那么走上这一条路的话， 嗯， 他将不再是他， 嗯，美貌也就无所谓了， 其实这种美，他说想留住这个美貌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点， 嗯， 但之后呢他唱完这个歌之后呢，其实从深远意义上来说， 嗯， 他是不想失去自我， 嗯， 但是呢为了能够让自己得到精神上的真正的救赎， 嗯， 他可以舍弃自我， 哦，这是非常矛盾的内心戏。 对就像我们， 嗯， 就像今天上午我们在那个大学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这样一个会， 嗯， 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刚才我们中间听到的这个真思曲， 嗯， 所以说我 冥想曲， 对这个冥想曲， 嗯， 我当时对这个最后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发言当中，我也对这个冥想曲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嗯， 因为很多人听这个刚才那一段那个冥想曲， 嗯， 他们很多人会觉得是第一感觉是很悲的， 嗯， 是一个悲剧故事， 嗯，对，那。到这儿呢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稍后下半时的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部全新制作的歌剧《太医寺》，我是于允，稍后回来。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每天0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各位好，我是 Alan 苏醒。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6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悦享新春喜福会即日起，村委百货、村委店本周5、6日，龙德店本周6日，大部分单品会员再享折扣优惠。牡丹园、大成路店再加力折后，单店累计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精彩活动邀您到店体验。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白天山区已出现小范围降雪，今夜降雪将覆盖到全市，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且降雪时道面温度低于0度，可能会出现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您注意防范。降雪后气温下降，下周持续低温，天气寒冷，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6年来一直秘而不宣的电影《阿修罗》在北京召开发布会，曝光了先导预告片和角色海报，正式揭开了这部奇幻世界的神秘面纱。这部投资高达7.5亿的大制作，由好莱坞华裔电影张鹏执导，吴磊、梁家辉、刘嘉玲等主演，将于2018年暑期上映。阿修罗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三头阿修罗王的形象，他的三个头分别是吴磊饰演的洞察之头、梁家辉饰演的欲望之头以及刘嘉玲饰演的谋略之头，而一个身体三个脑袋的角色设定在电影史上从未有过。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唐人街探案2》已经开启预售，目前预售票房已突破1000万，被观众提前近1个月锁定。近日片方发布了一组工作照，照片中刘昊然戴黑框眼镜正专注研读剧本。最后来关注电影《英雄本色2018》翻拍自吴宇森1986年经典，上映以来口碑两极分化。今日导演丁程微博发声回应质疑，他不认为经典是不可碰触的，至于和86年版的比较，他直言有比较在所难免，但他表示这是敬礼不是比赛。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剧院将于2月2号到6号上演的全新制作的歌剧《泰伊斯》。为大家请来的是在《泰伊斯》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歌唱家张文威和李毅。那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泰伊斯》当中最著名的冥想曲，也叫《沉思曲》。在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正好说到了这段音乐的话题。今天张文威跟朋友已经聊了一天这个话题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说明会、一个对中国观众的一个说明会，我们也在一直聊这个话题。其实整个这个话题也都是在贯穿着这一首曲子。像我们刚开始开场说的，我今天早上的最后的这个发言当中呢，我也又重新提到了这首曲子。 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不是靠可以吗？ 可以啊，没问题。 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就是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外在因素，包括去了解这部歌剧，就是第一次从自身的角度是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喜剧，还是什么？ 我只是说内心的感受， 对， 感觉非常宁静，有一种圣洁的光， 就像一束非常温暖的光， 对， 能照到 心底， 对， 嗯。 非常的好，非常好。但是这个很多 但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感觉挺悲的，因为这歌我从这首曲子从小学的时候一放这个，我就感觉又要朗诵了啊、哦，又是一年什么之类的。 那你以前朗诵的时候，肯定是用那做过电乐。 是是是是是。 我以前其实这个音乐要说起来，就是在我在那个辽宁歌剧院艺校的时候，就是学表演、学话剧表演的时候，这个曲子我们都经常会用，就是用它来做那个小品的。高潮的这部分推出来的背景音乐，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就是当它一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悲剧，要不就是一个感情戏，就是非常 要掉眼泪了， 对，要掉眼泪了，就一定要是催人泪下的这种感觉。 其实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以及包括我对跟一些法国朋友，就是音乐方面这些朋友在聊这个音乐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他们也给我了一些启发吧。其实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很悲的，就每一次就第一次听就觉得哇，眼泪在眼里打转，我觉得哇，真的是就太揪心了。 就是你会觉得这里边有很多故事。 对，你就是你像我们就是歌曲演员的话，对这种东西的理解，我们会加入很多自己的画面感。就是你会把这个人生五味都加到里面，酸甜苦辣，这什么东西都加到里面，你会有画面感，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从心里当中会感觉到就是揪心。但是呢，像刚才你说的，你听过之后你会感听到释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更高一个境界了。这就是我现在想说的，其实这个音乐最终给我们的要解释的是释然。它并不是悲伤，因为这个音乐，你听这个音乐从现在这个走向来，它之后往后走，它会出现明亮。 对，光的感觉， 对，这就等于是光在慢慢的，就是慢慢的乌云走开了，像阳光一样照到你的脸上，照到你的身体上，你会感觉到暖。但是呢，每当这个旋律又重新起来的时候，在这一段，你听它是柔美的，它并没有说痛苦，那悲伤心有很多东西是痛苦的，但它没有，它给你的总是安抚你，就像。 很温柔的安慰， 就像一个婴儿躺在那里， 很恬静的感觉， 恬静的睡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扰到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吵到他。 这个音我们真的感觉到光的， 听到这个 光芒， 其实这个时候其他情绪加进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一种就是敞开感、明亮感了，因为他没有太多小调的东西，他总是在大的旋律在这样走，所以说当这首音乐结束的时候，他没有结束在主旋律上，而它结束在了一个比较飘渺的一个熟旋律上，它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 回味， 我们要接着往前走，没有停顿，给人也许是省略号，也许是问号，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对这个音乐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遐想，那么马斯内高超就高超在他把这个东西留给了后人，为什么他成为经典？经典是经得起推敲的，经典是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所以这才是音乐当中的魅力。而且很多人会觉得，那为什么在最后一个音之后他接下去了之后就变成另外的一个场，因为这个音乐接下去的时候马上就是一个场景，所有的这个人都上来了，是这个晚就是他们这个 是个合唱， 对，所有的大的舞蹈啊，所有人都上来了，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酒吧，是吧？ 对对， 就是他把整个音乐打断掉。那么在这个断掉上面上面呢，这是一种残缺美。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有它的残缺美，在这个当中我感受到了它的这种残缺，并没有让它一直延续到最后，就是一直远到你真的触不可及，而是 张老师，我觉得这和人生也是一样的，是吧？ 对， 也没有 就是很 谁对呀谁错，就是 像我今天下午也完了，我也问了一个观众一个问题，我说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是马斯内的音乐没有是和不是，没有对和错， 而且那个就是我们上次新闻 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国家大剧院的顾问，意大利籍的那个 Giuseppe Cuccia 先生说过，其实他意思这个角色在现实中的是化身，其实是这个作曲家马斯内的一个 情人 、 哦、 对。因为要这样说就要说到另外的一个 说的更多了， 因为马斯内当时写这一部歌剧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他第二个情人，就是情人，他有他自己的老婆和这个情人、那其实马斯内也是一个内心比较纠结的人吧，就是在他写这部东西的时候，我这个我也特别好奇，我也问法国的朋友，我说那你们觉得马斯内写这个歌剧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表述的是想把上帝比喻成情人，想把这个想把阿塔奈尔比喻成现在的老婆，就是他俩永远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就是那条路是永远通往那儿的，这条路是永远另一个方向的。他们说其实也不是的，就是这个可能有点想的有点多，就是说其实他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还是融入到了很多自己这个柔美的这些东西在里面。为什么说马斯内这个人是他夹杂了自己这个人格魅力上的一些柔美，一些对音乐的一些尤其是法国音乐啊，他对就是比较高傲的具有民族象征性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因素加在里面、所以说他怎么产生到就是这种效果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可能马斯内对于这部作品的诠释呢，也是他内心的挣扎的另外的一种写照。 对，也许可能他也想跳出他的感情的另外一个圈，他可能也想跳出自己的人性，就真的是一个很困惑、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吧。 我们再次来欣赏一下这优美的主旋律《沉思曲》。这段音乐真的是非常美，它的宁静和谐跟泰斯后来的那种浮华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尾音结束在高高的飘飘的这个音上。 对对，他马上其他音乐进来把它打断掉了。 对 对， 然后不和谐的那种感觉出现了。 其实也不是说当时因为马上接触了二幕这个大的场景嘛，其实也不是不和谐，但是另外的一种因素插进来了，就是要打断它这个， 打断了美，打断了完美。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这次泰伊斯演出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也会来。 对，多明戈先生，这是我觉得现在是在歌剧界的这个国王吧，可以这么说。 泰斗， 泰斗啊，对， 我们中国话 中文叫泰斗， 泰斗， 对，因为之前他给大家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也几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演出。他是1941年1月21日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1月21日，今天不就是1月21日？ 对，今天是他的生日， 今天是 birthday， 对 ，Happy birthday， Maestro， 那我们唱一下吧， 让我们在这儿， 我们得给他唱首生日歌啊， 生日快乐。 对，我们开始吧，李，你起个调。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太棒了，今天是杜明哥的77周岁的生日。 对对对、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 对对， 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是今天， 对、太有意义了， 水瓶座的， 这个我对星座没有什么了解， 所以说做事情非常认真的。 对， 其实说到这儿，他年近八旬了哈、 啊。是啊， 其实这个最打动人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年，就是2017年的几个月之前，2017年的4月还是5月份，大都会歌剧院有一个50年的一个院庆的一个音乐会，之前呢有一些彩排，但大都会歌剧院的彩排呢，通常、张老师也知道，我西方的歌剧院 不是早上十点， 都是早上十点， 就十点钟， 九点演员必须要到那里了，啊， 十点钟是唱 开始， 这是交响乐跟就是要唱，而不是说在十点钟走台，那个走台是真的放声唱， 对对对，因为那天特别早，然后所有好多一些大牌都没来，这样那样原因了，但是我们一开始想，哎呀，肯定Domingo可能也来不了了，结果到了10点零几分，他的节目时候。他穿着整齐的戏装、还不是 都扮上了， 还不是燕尾服、就是那个剧中的戏装出来唱的、有一个前提是他前一天晚上刚在那个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开了一场音乐会、坐了一晚上的红眼航班到的纽约、下了飞机就到直奔剧院，换上衣服练练声，马上就，而且没有虚着唱，全都是放声唱的。 哦，其实那还不是一场正式的演出， 对， 只是一个彩排， 只是一个彩排。其实说到底，他这么大牌的人可以去， 对， 也可以让，就是也可以让 自己，也可以不去， 对，让别的工作人员帮他带一下走台。 一般像这种大牌的，就是像这种级别的，基本上是走台的是弦乐自己走，唱的人不会来，一般都是指挥走的时候指挥哼一个大概的速度，等到演出前，指挥拿着总谱跟他对一下速度，到台上就大概知道起手是大概一个什么速度就 OK，因为经常演出嘛，这曲目都比较熟悉，但是他。给我们的像李毅刚才说的，他要说的就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精神，带来 的 是 敬业的精神。 对，当他站在台上一瞬间，好多我们工作人员马上眼睛都湿润了。这么大年纪了，76岁， 真的是， 哎呀，好多人都没来，一想他，哎呀，这么 对于一个老艺术家，其实来说，这个不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还别是说76岁，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就是60多岁、70多岁，身体都会有一些这个哪里不舒服。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要求的更加严格，是你要能保证在你身体不舒服和你有其他的原因的情况下，嗓子不舒服、身体不舒服情况下，克服所有的，还包括时差，包括其他这些各方面的因素吧，他能够站在舞台上，而且还穿着西装这么认真的去歌唱，这点就是非常值得敬畏的。 是的， 很多年轻人都。 对，让我们后生就是真的是看到他，就会觉得 这就是榜样， 这才是榜样。所以说，我们这次大剧院能够请到他，真的是对我们中国观众来说也是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非常难得的机会。 其实大剧院已经请过大师这么多次了，我觉得他请多明哥大师来这儿。对整体，对我们国家整个歌剧的发展也起了个非常关键的推动性， 它的提升和影响力， 对影响力，因为它毕竟是一张世界的名片， 对， 所以说它我们中国的国家大剧院现在所制作的很多的仪式仪，就是要国际的，我们要多元的，走向世界的，当然我们中国歌剧也会走向世界，就这是一个共同体，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宗旨，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舞台，更好的展现给西方人，展现给我们中国的观众，让我们这个舞台能够真的在世界上站到一个主导的地位。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对，其实像我们经常在国外演出的这些中国的歌手来讲，其实自己的祖国有个这么好的歌剧院，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靠山， 就是对，是不是一个靠山，是我们最好的强大的有力的支柱。 对对 对, 对，心里有底儿，不管走到哪儿， 就是后勤。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是这样。 那。 杜明哥呢，其实他我们知道他是男高音歌唱家，但是在这部戏当中他演的是男中音，唱的是男中音。 对 对 对 对, 对，嗯， 因为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也有在聊，就是大家会觉得、 嗯、 啊，那是他是多明哥是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啊、嗯，为什么来我们这儿？你看唱的这个是男中音啊，他不是他的声部啊。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人年龄大了，会往低一点的这个声音的、 从技术层面的角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说、 更好掌控呢？ 不是，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说，这个是要看人的本身的这个人的机能。 嗯， 那么唱歌的人呢，声带啊，其实是。 嗯 是男高音呢是要拉紧的，是靠要、 嗯、 就是那就所有人都是一样嘛、 嗯、 都是要靠拉紧声带震动它的、 嗯、 那当然了，这个以七十七岁这么大年纪来说、 嗯、 能够站在舞台上唱已经是件非常难的事儿， 是 因为唱歌不光是声带、 嗯、 唱歌的人需要的是支持气息横膈膜以及这些肌肉、 嗯、 都要能够吃得上力， 嗯， 那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就很难能做到这一点，这种支持就很难、 嗯、 那么多明哥其实大家在早些年可能有很多资料也说过，他刚开始的声乐演唱道路，他的首先的就是声部是男中音，他经过了10年吧还是8年的这个摸索之后，他改成了男高音。 嗯， 那他的这个男高音呢是 他最初是男中音， 对，最初是男中音，之后改成了男高音、 嗯、 那么他的这个男高音呢是非常大的非常抒情的那种、 嗯、 就是他具有男中音色的这样的男高音、 嗯、 这样就是让很多观众听起来就很过瘾、 嗯、 而且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特殊的、 嗯、 对比较厚比较深、 嗯、对， 而且他本身他这个人呢就是他的骨子里的音乐、 嗯、 就是天生带来的这个音乐，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的一个解释、 嗯、 他的这个腔体所产生的这个共鸣又是非常独特的、 嗯、 具有说服力， 非常有磁性啊， 对、 嗯、 他的声音就是他随便哪怕他就唱就是随便唱任何一个语言的那个歌曲也好、 嗯、 艺术歌曲也好，他只要他张嘴唱，他出来的那个线条和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他还学过指挥专业、 嗯、 他的钢琴弹的真的就跟就是可以上艺术指导一样非常的好、 嗯、他好像 这是一个综合体， 他整个的他的音乐修养 修养，对，还做指挥，他现在 还做指挥， 对、 嗯、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多明哥在年轻时代的录音吧，我特别的选了这三首，格拉纳达、西波涅和阿玛波拉，听哪一段？ 格拉纳达吧。 格拉纳达、嗯、好，这是他经典的录音版本。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多明哥演唱的《格拉纳达》，很有西班牙音乐的那种味道，很激情， 对， 闻之想起舞的那种感觉。 就是听到这个音乐就想站起来， 嗯， 就是直播间应该站着说， 我想跳下去， 想跳下去可以可以。这个下次我们要是改电视直播的时候，一定给你这个满足你这个小小的心愿。 这种高音跟其他的男高音的确是不太一样， 对，他有单独的一种金属的声音。 我觉得还是他建立于他早期是 在 男中音 的基础上， 很有胸腔的共鸣。 对对对 对，他是跟一般的男高音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有胸腔的男高音，他会用胸腔。 对对对，是的。 我们继续回到这部歌剧《泰伊斯》。那么这一次呢，特别请到的是著名的导演，也是一位舞美设计大师乌格德·安娜担任本剧的导演。另外还有一位指挥也很著名，他是一部法语歌剧的指挥。 这次的导演呢，他之前在国家大剧院好像做过这个麦肯白假面舞会， 已经做过好几部了， 包括今年威尔第的这个诞辰200周年的音乐会，还有什么三村达利拉， 对， 水仙女，风流寡妇了，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风流寡妇。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了，而且他有一些和别的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就是有非常多的想法，而不是说局限于剧本上的一些内容。 对，而且呢，这一次呢，它会有东方的元素，还有古典的元素加入其中。那么这次的指挥呢，特别聘请的是法语歌剧的指挥帕特里克·富尼耶来指导。 对，他是，其实他在那个法国歌剧当中来说，如果对马斯内乐的诠释，他应该算是就是比较有权威的了。对，他就解释这种歌剧，我觉得他应该是专业的。 对，这部歌剧就非常的让人期待，真的是群星璀璨的阵容。 对，当然了，其实当然这部歌剧当中还有要说的是，国家大剧院也融入到了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个青年艺术家，给了我们很多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是在国家大剧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歌剧的之后的这个发展当中给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便利条件。 对，它的演出时间呢，大家记好了，是2月2号到6号。非常感谢两位歌唱家张文威和李毅的光临，我是于允，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 大家再见。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当前程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执棒，实力派歌唱家。